而且今天是第一个小时这位嘉宾和下一个小时的第二位嘉宾都是用这首歌形容他们最合适不过了。 哎呀，真难为你， 你看看笑得甜的， 真难为你。今天直播间一块直播的一共有哈 好多人， 对，一共五个人。 哎，是， 你分别介绍一下。 有俩不说话的，俩位忙着啊。这个还有一位就是笑得特别甜的， 是的 啊，而且呢，他从事的也是一个特别甜蜜的职业。 哎， 跟我们说的也是特别甜蜜的事儿。 是， 哎。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刘志燕，欢迎燕儿。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经常从燕儿的朋友圈里看，今天又做了这个新产品，明天又做了那个，包括这两天你又新发的，就开始要大家等着那个脏包了，是吧？ 嗯。 哎呀， 哎，是不是受我的启发呀？还是你们早有此想法呀？ 我们早就有安排，但是呢，因为我们请的是这个冠军级别的老师来， 哎， 所以呢，老师的档期就比较满， 哎， 然后就一直在等， 哎， 然后，哎，对啊，就看大家发了又吃，吃了又发了，已经很多轮了，然后我们其实也很馋，但是为了等这个冠军版的脏脏包，所以就一直等到了今天，对，明天，明天和后天我会有。 你想问问冠军版的脏包，它得好到什么程度？ 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呢。 你看， 那，好吧， 都还没做出来呢。 咱们几个都等。 对，但是我们这两天其实已经看到这个配方，还有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因为现在其实脏脏包被破解版的已经有很多了嘛， 嗯， 就是在公众号，包括那个最有名的网红店的，有很多这个公众号其实也已经发过了。 啊， 对，然后会有一些差别吧，但是其实主要的可能在于这个制作方法跟手法的问题。 哎，今天也会教大家做一做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家庭版的其实也有，就是做过很多次。 啊， 对对对，嗯， 脏脏包啊，这一段时间是太火了， 是，哎， 是火。 虽然说火，你想，我周三做直播的时候，就是我们红酒的专家， 嗯， 啊，小山，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说现在有一款那个点心， 嗯， 特火， 嗯， 他说什么呀？我说脏包，什么脏包啊？是包子吗？天哪！我说你还是一个品红酒的一个时尚人士，连脏包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还不是说所有人都了解， 嗯，是啊， 哎，这个名字其实真的是太形象了，所以一下子就红了。 对， 嗯， 就是 其实市面上类似的产品还是挺多的。 对 对，但是做成这种形态啊，包括它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传播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对， 最早的时候是从那个屯儿那边过来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嗯， 有一家店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来支撑着， 就起家了。 哎， 现在好像还在排队， 也排着呢。最关键他们家呀， 嗯， 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啊，那， 嗯， 个有点饥饿营销的感觉。 是 卖肉夹馍起家的是吧？ 哎，就是他分点儿。 对， 为什么呢？ 它出炉的时间只分点儿， 是因为做的很复杂吗？或者说，哎呀， 啊， 好难的，我只能这点出？其实不是吧？ 对啊，不会啊。 哎呀呀呀呀！ 所以啊，就是你不是说任何时间去那儿你都能买着，你就得在这个时间段去那儿，然后得排队。排好长时间队， 它也有可能是产能问题。比如说，如果其实，比如说你的烤炉够，或者是一些设备足够的话，应该是不至于。对， 哦， 不知道北京人能吃到多少脏脏包。 就跟那个，我前两天在录音，在录周末的节目，后来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分析， 嗯， 说为什么这个网红产品它能够火？ 嗯， 当然了，我觉得网红它必须得具备网红体，它才能够火。 对， 然后第一，我觉得它真正得好吃， 是， 嗯，吧？这是一个根本。 对， 你要说它光具备，那它不好吃，那我相信那么多人排队，我天啊，这成本也够高的， 也阻碍不了它红。 你说是不是？这得花多少钱雇？ 对， 不， 啊， 因为 你看就跟现在演员似的， 嗯， 对不对？有的演员演技很不好，但依然很红啊。 但 是吗？ 当然了， 分很多种嘛，他可能就是流量型的明星，他就是有流量， 哎， 对。 哎，这个我不太关注。 但是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因为巧克力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全民都受欢迎，除非 是 巧克力过敏， 对， 对，所以这个点可能大。 而且说喜爱吃这款的朋友们呢，就是不光它好吃， 嗯， 然后再其次是因为吃了以后呢， 就是你吃的那个状态 啊，它有传播的点， 啊、沾了一嘴啊或者什么，然后自己再自拍，自拍完再发。嗯，哇、哦、就是这种波纹效应一传开了就大了。 嗯，有可能啊，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教大家做一些不光是网红啊，不光是网红的甜品、 当然这是一个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在现在市面上已经看不到的，只留存于记忆的那些，比如说叫橡皮糖，我们那边叫橡皮糖。 嗯， 我不知道你吃过，就特细长溜的，就那么就大概这么长。 Q Q 的吗？还是面的？ 就是你得拽，就跟吃的真跟橡皮筋似的，啪拽来之后，你得在嘴里边嚼半天，还倍儿粘牙。你粘在牙上，你还弄不下来，你就得拿舌头一直舔的，一直舔。 有类似的， 哎， 但是就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这种就类似于这样的，今天都让燕儿来教我们做一做啊。 好的，没问题。 咱们先来普及一下，因为刚刚说了，你看昨天那么博学，不是周三那么博学的嘉宾都不知道脏脏包是什么，是吧？也跟大家说说什么叫脏脏包啊，就是。确实是吃完了挺脏的。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很形象的一个词儿哈， 对对， 就是因为它首先就是它其实本质上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开酥类的可颂类的产品啊，像我们吃的那个牛角，就是羊角包层层开酥的这种起酥类的产品、甚至包括比如它的同类大系的话，还有像我们常吃的这个蝴蝶酥，蝴蝶酥只不过因为它不是那个发面，不属于面包类型，但它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属于同一类的。但是呢，脏脏包的特点在于它除了这个是开酥类产品之外，它里面也加了这个巧克力条，然后包括这个里面还有巧克力酱，然后外面再撒可可粉，所以其实脏脏包是一个非常高热量的东西。对，因为它既有这个油黄油来起酥，然后再加上这些巧克力，所以它热量其实特别高。 本身起酥类的这些甜品 油就是靠油来起酥的、 就是吃起来啊，我说它的破坏力啊，就相当于宠物界或者说狗界的哈士奇，就吃完之后你吃的那个区域地下全是渣，那个就是这样的。不仅如此，它上面还弄了好多的巧克力粉、 可可粉、 可可粉 、 吃的满嘴都是脏 的，是 浑身都是那黑点点。 是说吃完了以后，就跟你吃完了芝麻酱糊了嘴似的，哎呦，呵 啊，是是是， 这种状态， 牙都是黑的。 是的，是的， 哎，你看。被我们形容的这么不堪，但是啊，我吃过，好吃，真是 好吃。 就像你说的，因为它热量高， 高油呀， 我觉得热量高的都好吃。 对， 哎， 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没办法，是不是？ 对，你看减肥餐啊、沙拉呀、那些水煮的都 好吃， 对对对对， 是不是？没有一个好吃的。 看你这沙拉里放什么了 啊？那不是 你要减肥就不能放好吃的， 放好吃的它就不能减肥了。 你放炸鸡排之类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样吧，咱们今天最开始的时候，先教大家这款怎么样？ 行啊， 好， 就教大家做脏脏包，好不好？ 好，那我教大家做这款脏脏包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是名师冠军版的这个版本了啊，配方，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好。 没事，那个大家如果手边没笔啊，或者说您正在开车，别着急，我们这个燕儿走了之后呢，下周的时候我们会有推送。 服务好贴心哈。 来看吗？ 好，然后呢，我们用的是第一个，首先就是这个面粉，这个量呢是我们平时就是教学用的量，然后大家回家制作，如果用不了这么大的量，或者你手工开酥的话，因为很累的，就是一层一层要擀嘛，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配方，比如说除以二或者除以四什么的都可以。第一个呢就是法国面包粉是1000克。法国面包粉呢其实它就是中筋粉，如果你家里没有的话呢，用筋度稍微高一点的这种比如说强力粉，对对对，需要用强力粉会好一些。对，如果就是看你追求，如果你追求麦香味的话呢，可能就需要一个麦芯粉，或者是我们用法国粉的话，也是因为法国粉的这个麦香味会比较浓一些。 也就是说也不强求，东北的也可以。 其实基本上差不多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好的， 对对对，看它的蛋白质含量。 明白。 对。然后呢是砂糖100克，然后盐20克，然后黄油50克，水500克，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是新鲜酵母，新鲜酵母40克。如果你把它换成我们用的那个干酵母或者素酵的话呢，大概除以3就可以了。 新鲜酵母在外边是能买得到的吗？ 新鲜酵母的话，万能的那个某宝是可以买得到 的。都可以买 的。对对对对对，新鲜酵母会比较，他们发酵的这个原理不一样。新鲜酵母相对来说，就是一般专业的店里或者师傅都用新鲜酵母或天然酵母。 哦。 对，干酵的话呢就比较快一些，容易保存。新鲜酵母保质期比较短。 明白。 啊、嗯，换成干酵母的话，因为大家一般蒸馒头现在家里可能都是干酵母。 是。 对，换成干酵母的话，就把它除以3就好了。嗯，然后呢是可可粉20克，这个可可粉呢是揉进面团里的。 哦哦哦，我还说20克够吗？啊、 嗯、啊， 揉进面团里的可可粉， 是的，是的， 20克、 嗯。对，然后呢就是折叠用的黄油，就是片状黄油，要把这个黄油提前擀成这个片状，它才好往里折。 嗯、 对，然后呢是480克， 嗯 嗯，量很大哈， 真大啊。 好， 对， 面才多少？ 是，然后呢，操作的过程就是把除了这个酵母和这个黄油，就是前面50克的小的黄油，除了酵母和黄油之外的所有的材料，就是投进搅拌缸里面，或者是你手揉的盆都可以。然后把它搅拌成团，搅拌成团之后呢，就开始像我们比如说摔打也好，或者揉也好，家里如果有厨师机的话，就用厨师机揉。对，然后把它揉到我们做面包的那个状态，就是要光滑，有一定的筋度。对，然后呢，像差不多我们平时做甜面包的状态就可以。 嗯嗯， 对，然后呢把它揉成这个状态以后，就把它擀平呢，放到冰箱里冷藏松弛一会儿。冷藏松弛一下以后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擀开，对，然后冷藏松弛30分钟，或者是呢你也可以让它过夜，比如说放到第二天什么的也都可以，但是注意就是不能让它过发，因为酵母的话放在冰箱里，如果你家里冰箱温度如果不够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会容易就是发过了， 嗯 啊，所以最好还是就是常温下，常温发30分钟，或者是冷藏发一宿、 哦、 这种的，对， 好的， 还是新手还是不建议冷藏发啊， 好的， 一般的话面包店里会用冷藏发。 好， 30分钟以后呢，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擀成3倍于你的这个黄油片的大小。刚才我们黄油片不是480克吗？你把它擀成，比如说。大概的话我们一般是25×40左右吧，大小，然后呢25×20差不多，对，25×20、 哦、 然后呢要求你的面片就是它的3倍长、 哦、 然后等于说把它裹到你的中间去、把黄油放到中间，然后面片左边右边，这样把它就是包起来， 包起来， 对、哦、包起来，然后把它我们最终的结果是要给它做3次4折。 3次4折， 这个好像有点难形容， 就 把它往两边对折，对折以后呢，就是相当于你把一个纸，然后两边对折，折完了以后再折起来， 哦、 对吧？这是1次4折， 明白。 然后把它擀开， 哦、 擀开以后呢，再把它折起来。折2次以后你肯定就折不了了，因为就不能没办法再擀开了，因为有个面筋就很紧了嘛、 哦。 然后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再去松弛。 哦、 啊，松弛30分钟以后，你再把它拿出来，然后比如说再擀。 哦。 啊，对，然后就是这样重复3次就可以了。 哦。 对，重复3次就好，就是3次4折嘛，也不能太多，因为太多的话呢，做酥类的产品最容易犯的错误，可能就是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混酥，就是你擀的次数太多以后，你的因为起酥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你在你烘烤的时候，你的面团里面是有水的嘛，对吧？然后你的这个跟黄油是一层一层折起来的，在烘烤的时候呢，它这个油水就是会分开， 明白， 会蓬起来，它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这种感觉，对，所以说擀的太多的话，它会混酥，混酥就意味着你这个就全融合到一起了，虽然吃起来酥，但是没有层次， 明白， 对。然后一般用动物黄油的话，因为它熔点比较的低，就是很容易就化掉了，对。但是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就是可能植物黄油，它就熔点会高一些，就好操作，但是对健康来说还是用动物的会比较好， 嗯， 啊，把它就是3次4折以后呢。从冰箱里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它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切成一个直角，等边的直角，然后把它卷起来。 怎么都不像是做烘焙的， 是 几盒 吗？这是 好， 今天我们的冰激凌就到这 儿。脏脏包，如果啊，对，如果是脏脏包的话，因为脏脏包好多都是方的，它不是像牛角形的。 哦、 然后呢，如果是方的话，很简单，你就把它切成一片就好了，然后直接把它卷起来， 哦、 对，或者是这样，就是都对折，然后再折一下。 明白了。 它出来就是一个盖被子的形状嘛。 明白了。 但是呢，如果你做脏脏包的话呢，里面还需要就是在 折起来的时候放一根巧克力条，这个巧克力条是耐高温烘烤的 啊， 对，烤这样烤了它不会化。然后呢，同时再往里面加一些这个巧克力酱。巧克力酱如果你自己想做的话呢，就是做巧克力甘纳许的就可以。但如果你自己不想做，比如说放一些那种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啊什么的也可以，但是要小心，就烘烤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出来，所以不要挤那么多。 哦， 对，然后烤出来以后再吃，比如说吃之前再撒一些可可粉，这样的话你吃的时候呢，因为又有那个耐高温的巧克力条，然后里面又有巧克力酱，然后外面又有这个巧克力粉，嗯，就能达到你说的这个，嗯，吃完了脏不拉几的这个效果。 脏不拉几还爆浆。 对对， 哦， 爆浆，对对对，嗯，巧克力的还是很好吃的。 是是是， 嗯， 要是你说完了之后，我开始理解那家店了。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光发面发半天。 嗯，对，发面，然后它主要是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去折叠它。 哎，是，折叠完还得让它再松弛一下。 但店里都是用机器。 哦， 啊，就是压面片的机器见过吧？ 好， 你看，你还老替商家去去担心。 机器们，对，商家肯定不会手工看，手工赶都要赶死了。 是是是， 哦， 不，他想的全都是，你看人早上起来炸油饼和油条的， 啊， 不容易， 是是是， 自己得弄面，还得抻，还得炸。 我一般都是想着，这店要是我自己开的，得多累啊！ 嗯， 是 我做一张脏包得多费劲， 开店确实很累。 没想到可以有钱买机器嘛。对不对？ 是， 嗯， 哦， 当然我们也比较直观，因为有听众朋友就是为了馋我们， 嗯， 所以至于把他家里自己做的脏包的这个照片给我们发上来。 好厉害， 这位朋友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他的名字叫队长， 哦，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看外头买的，反正我们是不放心， 是 啊，而且呢，嗯，良莠不齐， 没错。 他说我老婆做的脏包质量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保证的， 嗯， 所以呢，好。吃着也放心。好，请看大图。他给我们发这么多图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觉得馋不馋。 对， 哎，小胖说馋吗？ 馋，真的是馋。关键是对我对巧克力其实还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是， 我以为你奶油是没有抵抗力。 也 一样， 都一样。对，就这些东西 能发胖的肯定。 我就这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胖是有原因的，就是你爱吃的那些东西，你发现就是所有胖的朋友们啊，爱吃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嗯， 尤其是对这种爆浆的东西，我原来就特别爱吃那个熔岩蛋糕，就是拿那个勺子啪一碰它，咵里边那巧克力的热巧克力咵就出来了，哎呦，太香太好吃了！ 我之前一直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那个熔岩的，就是流心的那个感觉， 啊， 直到我们上了很多次课以后，我就发现了这个规律， 是 凡是带流心的都很受欢迎。 没办法，就是这样，是不是？ 是。 哎呀，就这个也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哎呀，好， 嗯， 这个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分享了一下，现在巨火的脏脏包，在家您怎么做啊？ 嗯， 您慢慢学吧，反正真的，我觉得这个还算是比较高阶吧，在这个烘焙里边。 嗯，开酥类的，对，开酥类的基本上它算一个单独的门类，因为最起码你要先学会做面包， 嗯， 你才能做得了这个开酥的。对对对，它还不像蝴蝶酥这种，因为它不涉及到发酵的时间。 嗯， 这个的话呢，你中间的这些环节，其实我说的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它在做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某一环节没有控制好，比如过发了， 嗯， 你烤出来就是虽然也能有层次，但是口感就不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发酵的产品， 哦， 它等于是面包里面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东西， 哦， 还是比较难的， 哦， 嗯，对，单独的门类。 嗯，开酥类的我也是很爱的，尤其蝴蝶酥， 嗯，高油的吗？ 啊，是吧？ 是 就它很好吃。 哎，真的，啊，要冲这个，你真应该自己开一个甜品店。 啊， 真的， 那不行，我的梦想还是交给燕儿和小谷他们吧。 啊，好吧， 对对对，他们做的已经很好吃了， 好， 我觉得，哎呀， 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得成着伴儿的， 对对对对， 真的， 嗯， 来，接下来再教大家一款，刚才小胖也说了某款糖， 对， 啊， 就是那个我小时候吃的 那 个，啊， QQ 的那个是吧？ 啊，对对， 因为我之前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特别特别长的那个 QQ 糖，现在好像也有那个小圆形的还是什么， 有有， 对，但是那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家庭制作的话呢，不会做的那么 Q，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Q 度呢，就是明胶的这个， 哦、 就是 明白 胶，嗯，对，所以 哎，我先提个问，你有没有吃过就是邻国那边卖的一种，就是那个糖， 嗯， 就是它做成各种那个样子的口味 的， 比如说它是葡萄味的， 嗯， 它就是那个袋子就是葡萄味的， 嗯， 就是葡萄型的， 是， 比如说草莓的，它就是草莓型的， 那个都没有那么 Q， 对不对？ 没有那么 Q， 里边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爆浆， 对。 又来了， 是不是你要做的就是这款？ 对， 太棒了，这个我很爱吃，真的。 你看，就是一切离不开爆浆，是吧？嗯，就是我们在家里做的呢。其实它这个原型呢是叫做法式水果软糖。法式水果软糖已经历史特别悠久了，大概有估计有100多年了吧，从欧洲那边传过来。对，那这个糖呢，其实它的制作方法特别的简单，然后呢，就像你说的，它可以做成葡萄味啊， 嗯、 或者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无所谓，你想做成什么口味就什么口味，因为它最主要的原材料呢就是这个水果的果酱。还有就是一部分的糖、 啊、 还有果胶这些东西，对、 嗯、 但我们用的果胶呢基本上相对来说会选比较健康的。然后呢我今天教大家一款那个百香果的，因为百香果呢它相对来说是有点酸的，这个 酸酸甜甜的， 对，酸酸甜甜的、嗯、我感觉这个口味还比较适合。 嗯、 这个分量呢我们大概可以做个24克左右。嗯，百香果的果泥190克，然后百香果的果泥呢，如果自己取可能不太方便，市售的就有，可以买那种就是，像法国的一些什么宝容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牌子都可以。 是给孩婴儿吃的那种果泥是吗？ 不是，它是烘焙用的专用的果泥、 哦， 比如说你有时候吃一些慕斯什么的，也都是果泥来做的、 哦、 调味啊、 嗯。 对，百香果的果泥，然后190克，然后白砂糖150克，然后葡萄糖浆。葡萄糖浆的话可能买的话应该也还好，就淘宝上也都有卖。 嗯， 葡萄糖浆大概45克，然后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苹果胶，苹果胶是6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水果其实熬成果酱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些果胶，这个苹果果胶呢它一般都是用来辅助我们就是做糖果或者做果酱来增加这个粘稠度的。 嗯， 啊，对，但它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产品。 嗯， 对，嗯，啊，就这些，很简单哈。然后把这个苹果果胶跟这个20克的白砂糖先混合均匀、 嗯、 然后呢把这个百香果果泥然后倒入这个锅里面用小火加热，然后加热到大概40度左右的时候呢，把苹果胶还有这个白砂糖的混合物放到里面去，然后把它就是搅到融化为止，完全融化。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继续煮，煮到这个果泥呢稍微有点沸腾的时候，往里面就是加入我们剩下的这150克的白糖还有这个转化糖浆，然后把这个整个的温度持续要熬到107度，这个比较关键，就是做水果软糖的这个温度呢就是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你温度太高有可能比如说太硬、 哦、 啊太软的话有可能会成不了型、 哦、 啊，所以呢大概就是有需要一个温度计啊，做糖全部都需要温度计 哦、 熬到大概107度，然后呢就是把它放到一些比如说长方形的模具里面就直接倒出来、 嗯、 倒出来以后室温冷却或者放到冰箱里1-2个小时 就、OK、 它就凉了，凉了以后呢它有 等会儿凉了以后一会儿再说，因为要先进广告了啊。 好的， 五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7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第二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永辉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至28扫货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2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永辉把年味带回家，民生超市百姓永辉。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特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7:30，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我们先说一下北京。 好的。 今天夜间呢，咱们北京的这个气温呢，就还是会下降到-10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呢是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前后，这将是连续第5天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或者是以下。明天早晨的天气依然寒冷，像这个北部的延庆、怀柔、密云和这个西部的这个房山、门头沟，这个部分地区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5度以下，山区甚至会降到-20度，这个天气呢十分寒冷。如果有利用双休日出去郊游的朋友呢，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双休日两天这个天气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天空状况。具体的说，就是周六的是云比较多，周日呢是一个晴天。从卫星云图上看的话，这个河套地区啊有云带正在向北京上空移动。今天夜间呢就是逐渐转多云了，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到了明天的前半夜，咱们北部和西部的山区还可能会出现零星的小雪。平原地区是没有降雪，只是阴天而已。到了明天后半夜，有冷空气就会影响北京了，会出现这个3-4级的偏北风，同时呢天气会转晴。所以呢周日天气晴朗，能见度和这个空气质量都很好，只是呢空气是非常的干燥，要注意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注意防范这个火灾的发生。气温的话，这个双休日两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度到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9度到-8度。明天这个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信号可能会被解除。天气虽然没有这几天这么冷了，但是呢和常年同期比，气温是依然偏低的，这个防寒保暖呢还是不能放松。那么从这个京津冀以及咱们周边天气来看的话，是京津冀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明天傍晚到这个夜间，这个山区尤其是河北的这个西北部这个山区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小雪或者零星小雪。那么华北地区来看的话，就是山西的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的这个河套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有小雪天气。从全国来看的话，重点还是在中东部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这个降雪强降雪是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雪，局地会出现大暴雪。另外的话要关注这个就是贵州、湖南、江西的北部，是有冻雨，这个呢对于交通啊还有电力啊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需要提高警惕。那么雨雪天气啊对航空这个高速公路以及高铁的这个交通工具的影响是比较大。提醒大家的出行要及时了解相关的这个信息， 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和调整出行的时间和出行方式，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工的详细的介绍，我们明天继续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刚刚那音效像不像吃蝴蝶酥的音效？有点这意思吧。 哎呀，这很醉人啊。 哎呀， 对， 回来我们把这个吃各种东西的音效全给它集中在一块儿， 后来发现 就在这时段放， 哇，太虐心了， 是不是？我们没法吃还不能听听吗？ 好吧。 哎呀，好啊，今天是特别甜蜜的周末啊。为什么说甜蜜呢？因为刚刚燕儿教我们做甜品，对吧？做了脏脏包，还有糖在那晾着呢。而且呢，在下一个小时，我们建行市北京市分行为咱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超级的福利大礼包，就是大礼包又来了啊！有东来顺的、东方饺子王的，还有 ETCP 停车卡等等，很多商家都拿出了压箱底儿的大礼。所以呢，在下一个小时，希望大家积极的和我们互动啊，又要送礼了。 是，也希望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没事您先发几个字儿，您先试试，看。 保持畅通啊！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您别一发哈，这不太灵， 对 对, 对, 对， 信号不好 啊，对对。然后呢，手机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最好调成收音机啊，这样呢更实时一些啊， 是， 免得您错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我天啊，这延时这么长时间？ 至少得2分钟吧。 好，好吧。 好啊，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好吃的甜品啊， 是， 这个 我刚才已经把糖 晾在那儿了， 已经放 在 冰箱里了，是吧？ 嗯，对。然后呢，放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太长的话呢，容易变得比较硬，大概1个小时左右。 嗯， 它可以就是切的时候可以切成一块一块的，基本上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把它基本上呢，可以选择就是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小方块。 嗯， 切成块以后呢，在白砂糖的糖粒里面滚一滚。然后再装到糖罐里面，装到瓶子里面，就可以随时拿出来一颗吃了。 蹭糖， 嗯， 好， 哎，这可真是 一定要滚糖。 小时候吃的那种糖， 是 真的真的 是，嗯， 小时候因为就怕它不甜，外边就滚了一层糖。 对，它滚糖的话，其实还能防粘。就是它，不然的话，糖跟糖之间， 对， 它会粘。然后，但是，小时候，一般粗糖会更有颗粒感，会更有口感。对， 哎，其实这么一想的话，糖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做着。 对对， 你只不过 这个水果软糖很简单呀， 是、 就是、 也只不过就是像你说的似的，比如像小胖，就是他说了啊，我就要吃那种 Q 感，要这么可能在家相对差一点。 对，如果你想要吃特别 Q 的话，也简单，就是往里面多加胶就好了，多加这个所谓的这个果胶就可以。 哦、 你加的果胶越多，它的这个 Q 就是那个 Q 的感觉就越明显。 刚刚您说那苹果胶没问题吗？ 苹果胶没问题， 没问题、哦。 对对对，它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家庭手工制作都会用的。 哦、 对，但是如果是市售的很多的话呢，可能里面加的胶就、就是、 明白明白 对对对 明白，就那苹果胶也是加的越多越 Q 哈、 嗯。对，加的越多越 Q 啊。好嘞、 嗯、 啊！ 但是不能加太多，加太多它可能会变得比较硬，口感。 哦，行，嗯、好的好的，你怎么知道我要加很多呢？ 哎、好， 你喜欢吃，你除了喜欢吃爆浆的，你还喜欢吃 Q 的，是吧？ 我就跟你说，如果爆浆里头的那，你跟他说，今天咱们教大家这个是肘子味儿的，哎，我跟你说，他也说，哎，行啊行啊，我行啊。 哎，吃爆浆源于小时候， 为什么？ 小时候吃糖呢，里边很少有爆浆的， 嗯、 能吃个大白兔都算很好的了。 是， 但比大白兔还要牛的是什么糖？巧克力夹心儿 啊，对对对， 酒心儿巧克力 糖。 那个时候我就对能在这里边再加点什么汁儿啊或者姜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哇，那太牛的，怎么做能做成那样呢？得多好吃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里边有那爆浆的感觉。 天哪，你看咱俩这差距。 嗯， 我小时候就说，天哪，这桃酥子这么好吃。哎呀， 哎呀，不一样。好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哎， 继续糖是吧？ 哎，别说糖了，别说糖了、 嗯， 换一种，换一种。 最近有一个，咱聊聊啊，聊聊。 嗯， 最近有一个也是属于挺网红的一个蛋糕， 哦、 叫那个，叫那个玩的那个叫什么？这 奇趣蛋 魔方 啊，魔方 蛋糕，就是它有好多不同的。 哦、你还要关注那个？对， 当然 了，那个是法国，他叫那个 Cedric。这个 Cedric 这个人呢，他是法国的一个非常就是甜品界的奇才，他很厉害。 嗯、 他年纪、嗯、去年应该是他得了法国手工业的一个什么大奖。然后因为最近很多文章都在推他嘛， 嗯、 他呢就是在做甜品这一块非常的厉害。他有两大招牌，一个呢就是那个魔方蛋糕，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仿真水果。 哦， 就是比如说他做了一颗苹果，我们外表看起来它是一颗苹果，但是你切开以后呢， 嗯、 它里面就可以流出来那个， 哇、哦，哎， 对，流出来那个熬的那个苹果， 哎、 对对对，就那种果酱带颗粒的那种感觉、 哎， 然后边缘呢，它还是一种慕斯，然后外面呢是一颗巧克力的外壳。 哎呦，听着就好吃。 对，但是他属于他做的这些都是属于法式西点，正统的法式西点。那他的这个法式西点呢，相对家庭制作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你需要买各种各样的模具。 哦、 然后同时呢，西点它法式西点有一个复杂的地方，就是它是很多层口味叠加的。 嗯、 你比如就像我说的这个魔方，你这一个魔方它是一三层嘛， 嗯、 对吧、 嗯？ 每一块它讲究的是你每一块都是不同的口味。 对 啊、 嗯，对， 所以这个只有甜品店能出品。一般家庭的话，估计是做不出来这个 还蛮难的，就是好像说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才会在北京才会有、啊。 对对对对对、 哦， 它的就是每一块的制作，因为你要想让慕斯，你们都吃过，就是慕斯它是那种软软的、 嗯， 但它那个魔方呢，它基本上外面是脆壳，因为它有带喷砂，就外面还有一层喷砂巧克力的这种，然后它喷一层可可脂嘛，然后它有一层巧克力外壳，巧克力外壳里面是慕斯。慕斯里面有可能再包果酱或者果馅儿，就别看它那小小的一个魔方，它里面可能有四五种这个口味，不同的风味和不同的口感来叠加。 哦、 嗯， 好， 嗯， 你们太神奇了，真的。哦，好， 嗯、 这个回来咱们再说，这个太麻烦了， 对对对， 看着就麻烦， 相对来说有点麻烦。 嗯，咱说个不麻烦的，也是糖， 嗯、 有一种糖呢，就你可以把它做成棒棒糖。然后也有呢，就是单独的， 嗯、 就是类似于叫什么叫猫爪糖，还是叫一个小脚 猫爪棉花糖？ 哎，对，就小脚印儿那种的，那个你能做吗？ 那个其实就是棉花糖，那个特简单。 哎呦我的妈！ 萌萌的、 哦、来 对，它那个猫爪棉花糖，大家都看，就是猫爪不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爱心的形状，然后前面加四个点儿、 啊， 加猫爪四个哈、 嗯， 对，四个点儿，然后它其实就是棉花糖，然后家庭手工制作棉花糖，因为外面市售的棉花糖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说的存在那个胶的那个 问题， 对，自己做呢，就是主要成分很简单，第一个就是 不太常见的吉利丁片。吉利丁呢，它是吉利丁片或吉利丁粉都可以。如果你想要它凝固性好一点的话呢，建议大家买金级的吉利丁粉。这个吉利丁粉呢，一般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猪皮啊、牛骨头啊或者什么的，它是一种胶原蛋白。啊，对，所以这个吃多了还是可以补胶原蛋白的，对，但可能补不到，补不到皮肤上啊。 啊、 哦， 补不到啊， 对，因为人体胶原蛋白缺很多嘛，你吃的这些胶原蛋白远远补不到 你 的身上。你 吃一斤这糖，可能也补不了一滴。 是 哦，好， 嗯， 我猪蹄儿还是少吃点吧。 啊 啊， 增肥的作用加油，是吧？是，然后呢，吉利丁片和吉利丁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水姨，水姨呢就是糖稀， 嗯， 就是啊、对，炒菜有时候也会用，然后淘宝上也可以买，然后就是，我看啊、哦，具体的配方来告诉大家哈，就是熟的玉米淀粉。玉米淀粉有20克，就是有一部分需要烤熟，烤熟之后把它放在一个方的盒子里面备用，就是那个棉花糖最后滚它的时候用， 嗯、 就是你做好之后放到那个、 哦， 对，所以这个是要烤熟的或者炒熟都可以， 哦、 啊熟的，然后呢，吉利丁片大概是2片，如果是粉的话大概就是10克。啊，10克，然后是蛋白，就是鸡蛋的纯蛋白，大概54克，然后细砂糖20克，柠檬汁是打发蛋白用的，就是有几滴就可以。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另外一部分是属于烧糖水的，这个烧糖水的部分呢是细砂糖74克，然后糖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姨94克，然后还有水42克。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玉米淀粉，刚才说了准备工作就是把玉米淀粉放在烤盘里备用。这个是熟的，嗯，然后，吉利丁片呢，要提前把它泡在冷水里面，就是它是冷水泡软，然后隔热水加热，它才能起到凝固的作用，啊，它是凝固用。然后我们呢，可以先打发蛋白，就是把这个鸡蛋清、还有细砂糖、还有加几滴柠檬汁，然后呢把它打发，就是像我们平时做蛋糕一样打发。然后如果是机器功率不太大的话呢，就是可以把那个糖分三次加。啊，如果你机器功率够大的话，可以一次把糖都倒进去，也 OK 啊。然后打到大概就是成提起打蛋器的时候，它有一个软弯钩的状态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同时我们把细砂糖、还有糖浆、还有水，就是放在这个火上面烧，放在炉子上面烧。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做所有的糖都需要一个温度计，这个也是一样，需要把它煮到符合意式蛋白霜的温度，大概117度。 哦， 啊， 这么精确呢，哈。 对。因为糖在不同的状态下，你像咱们做糖葫芦也是一样，糖葫芦的这个糖的温度可能就是在130多度的样子才可以。 那我也没见那老爷子在那儿测温度啊。 他如果你没有温度计的话，你可以根据这个状态判断，但是这个状态就得是做过很多次的老师傅。 有经验， 是、 哦、 对，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他会通过，比如说就是有那种圈嘛，然后拿圈然后吹那个糖的那个状态，他也可以照样看得出来。但 是 这种一般都是老师傅才 能知道。是的，是的，是的。 对于我们这种可能。如果平时家里做不了几次的，还是要靠温度计回现代科学会更好 一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大概就是100，然后把它煮到117度，然后呢就是倒到我们刚才打发的那个鸡蛋清里面。 嗯， 等于说把它一边烫熟，然后一边让它蛋白更稳定，一边打然后一边倒，一边打一边倒，然后打发好了以后呢，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就是大概打到就是很细腻像奶油一样的状态，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裱花袋里面。如果你喜欢颜色，比如说一些小朋友喜欢那个粉红色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色素调一下色什么的。 嗯， 然后调完色以后呢，就是把它装到裱花袋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烤熟的玉米淀粉上面去挤图案了。比如说你就可以挤一个猫爪的图案，就让它留在这个玉米淀粉里头、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它就会干燥，干燥以后就可以把它装罐保存，然后随时可以吃。 哦，哎，你知道 不是很复杂对吧？ 啊，对，还好吧。 嗯，像做蛋糕一样。 你知道你在说的时候啊、嗯、倒数第二步的时候，我说哎呦，这要直接往嘴里挤得多好吃 啊, 对不对？就液体的那种感觉。 哎，你懂我意思了吧？它就是你哎呀，不用做成型了，那纯粹是浪费， 真是。就这就小时候吃那个炼乳 啊，就留下来的病根 儿。哎，真的是、嗯、那时候炼乳就不就刚买了过来一罐子的时候、 嗯， 为了防止它就是流到那个罐壁上， 嗯， 然后爸爸妈妈看见了，说：“哎呦，你肯定要偷吃了啊！” 嗯， 我就把它抬着，然后拿嘴接着， 不会扣到脸上吗？ 不会，然后 当你觉得不行吃不了的时候啊，他就啪拿这个手呢一碰，哎呦，就边上一滴儿都不会流。 天哪， 哎呀， 反侦查能力这么强。 当然，然后你再晃一晃，周围全是白的，啪往那一放，就跟你没吃过一样。 天哪， 我小时候就是一回家一看家里没人，啪啪啪就跑到炼乳那儿，打开罐子先哎来一口，哎呦甜蜜的哟。 你看这差距，我小时候只能是拿筷子，哎，这芝麻酱怎么这么硬啊？ 哎呀，社会主义好啊，真是日子过得真是越来越好。 不过其实我想提醒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糖打发的温度是117度，它冲到这个蛋白里的时候其实特别热。所以这个糖在挤的时候，但是 哎呀，也对呀， 你看你这句话提醒的太到位了， 要感谢我们的广播节目呀，没有边做边说，真的是要不非烫死我。来，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再接着聊啊。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好多朋友特别可爱啊，在这儿听着甜品的制作，这边就开始试了。哎，哈哈哈。刚打开什么活动啊？啊，是这样啊，一会儿呢，咱们从18点开始，一直到19点，建行北京市分行为咱们啊，咱们听众准备了超级福利大礼包，有什么东来顺的、东方饺子王的、ETCP 的停车卡等等，很多的商家都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儿的大礼，所以呢，大家记着实时关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而且呢，越快越好啊，越快越好，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您只要答对啊，就有可能获得这些奖品。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您现在比如看看您的3G 4G WiFi 等等这些是否畅通，然后您发一个试试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热热身，做一下准备。 开车的朋友就别参与了啊，咱们这个这种机会很多、啊、 对，可以让给副座的。 哎，对，也可能就最后一次了。 不不不不， 副座没人，千万别参与、啊。 是的，是的、 啊，堵车也不行啊。 是的， 好嘞，这个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让燕儿教我们做好吃的，而且是网红的那些甜品。 嗯、 刚刚做了这个猫爪的棉花 糖、 脏脏包，还有我爱吃的那种爆浆的这个 水果软糖 、嗯。接下来再做一啥呢？ 嗯，接下来再教大家做一个最网红的，现在应该雪花酥应该比脏脏猫还红吧？ 我只听过雪花膏。 嗯，现在有一种网红的这个产品叫做雪花酥，它还蛮特别的。对，据说是来自台湾，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创作，因为它很简单，但是它还是跟台湾会有一些渊源，因为它的最基本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参考了牛轧糖。 哦， 嗯，然后这个雪花其实就是表面会滚奶粉。 哦， 啊，对，对，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好听的哈。 哦、 对、 哦， 我们 不错。 哎，对哈，我想想，我们的网红好像都跟很多奶粉有关，就前一阵儿特别流行大火的那个奶酪包， 没吃过哎。 奶酪包有一阵儿特别特别火， 是 然后它也是对夹馅儿以后外边滚一层奶粉。 哎呀，哎，这样下节目你给他发个私信。然后别教他怎么做，你就给他发一图片就行了。 听着也像是爆浆的呢。 它也没有爆浆，但它有加 馅儿。 它那个加馅儿就是那个奶酪啊， 酪 对，加一些黄油啊、 哎， 加一些什么的。 也行 你没吃过？ 没吃过啊。 哇，好，那我给你看一下。 好，特别好，来开始做吧。 好，雪花酥的话呢，这个制作很简单啊，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会做牛轧糖呢，就可以用这个牛轧糖来打底，就是用这个牛轧糖。不会做牛轧糖的很简单，我们刚才不是也分享了这个棉花糖的做法嘛，用棉花糖直接做就可以。 嗯， 就是或者呢，家里如果比如说你想在春节期间拿一些作为伴手礼送给别人，但是你又没有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技术的话呢，有一个特别简便的方法，就是买一些市售的棉花糖。棉花糖大概300克，然后呢，如果你要追求原汁原味呢，就买那个伴手礼里面那个叫什么小祈福的那个饼干，但其实它是那个就是酥脆一点的饼干都可以啊。对，然后饼干300克，很现成的哈。 嗯， 然后还有各种干果，比如说一些那个果仁啊什么的，像腰果啊、杏仁啊这些都可以。 嗯、 然后120克，然后对蔓越莓干大概120克。它主要蔓越莓干的话，因为它是酸酸甜甜的这种口感，可以中和它那个甜腻的感觉。 嗯、 然后是黄油80克，然后奶粉70克，这个撒表面的另算啊，这个是加的那个、 嗯、 就是那个等所谓这个点心体里面的 里面的。 对对对，然后很简单，就是把锅先加热，加热完了以后呢，把黄油把它融化，融了以后呢，棉花糖加进去，棉花糖呢搅一搅，它就也融了嘛，然后再加奶粉，然后再加所有的果干，就是所有东西都加进去就好了。 嗯， 然后充分的搅拌以后呢，就是弄出来以后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嗯，就是 完了， 对，亮亮， 这个简单、哎、 注意就是。原则要点就是表面要撒奶粉，就是在它凉的时候表面撒奶粉，然后当你把它倒扣扣出来的时候呢，挤得底部也再撒一层奶粉、 哦、 然后呢用刀把它切成这种长条啊或者方块啊什么的、 哦、 这样你看起来呢它就是上下两层有奶粉、哦、然后呢中间会有很多果干啊干果啊什么之类的、 哦、 对，雪花酥就、 哦、 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还好啊， 是吧、 哎、这个还 是比较简单。你比如说像巴西木就说了，说我不会做饭，有没有做法比较简单的甜品的？你看刚才、 这个、简单哈， 对呀、 啊， 燕儿刚才说 的 这个就不错呀， 是，嗯， 而且很难做的一些东西，其实你都拿现成的就行，比如像饼干啊等等， 对对， 就拿现成的就可以了， 对，只要是酥脆口感的饼干都可以，都还比较搭。嗯、 你听他怎么介绍，你就知道做的简单不简单了。你一会儿说这个多少克，这个多少克，这个多少克，先把这个什么打发，这绝对不简单了。刚刚说的那个呢， 全 进去，对，雪花酥是什么呢？把这个弄碎，把这个弄碎，放里边一块拌，出来了，哎，得了， 是一锅出哈、啊，甜品界的一锅出。 哎呦，雪花酥我还真没吃过， 是 这个我想象一下，好像有点类似于像牛轧糖似的呗， 是， 只不过就加饼干了。 对对对，你看啊，牛轧糖其实它这个衍生品特别多，咱们上次好像也介绍了那个牛萨萨， 嗯、 对吧 对？ 就是牛轧糖里边加萨琪玛， 对， 对，它这个等于就是牛轧糖里边加饼干， 对， 然后还有就是牛轧加杏仁曲奇、 哦， 就是两块饼干，然后中间加牛轧糖。哎，你看你都没吃过。 别忘了啊， 这衍生品 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给他发一图片啊，哦、 好嘞， 发一图片， 我也就只能看看 是 吧？ 是是是，小鱼儿问了 啊、 嗯，黄油多少克？ 黄油，哎呦，大家还真的是在认真那个哈。 对， 看来这个是黄油80克， 好，80克， 对，嗯、奶粉70克，蔓越莓干120克、 哦， 其他各种干果120克，然后饼干碎300克， 哦、 棉花糖300克。 好，非常好。 嗯、 孟非说信号强不强？非常强啊！您都冒出来了。另外，杨军也发了很多的图片。 嗯， 他又说了，我是一大老爷们儿。 嗯， 我做蛋糕啊，就是我给你们发的图片的这个调调、 嗯、 啊，让你们看看怎么样。 嗯， 特别好。这个是应该叫发糕，不是？就是 人家说叫气疯了 哦，气疯啊、哦，气疯， 你说人家叫发糕 啊、哦，我没有，就那气疯那俩字，我以为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做的很威风，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呢。 哎呀，好，不过 做的不错， 是挺像发糕的哈、啊。好的啊，今天这个咱们甜蜜的第一时段就结束了啊。我教大家做了不少的东西，其中有一些糖果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您要是这一次回家的时候、 嗯、 自己在家里边尝试着做一做、 嗯、 让家里边吃点自己做的糖果， 对， 多好。

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现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手机都准备好了吗？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要派礼物了。好多朋友在问怎么参加直播，你已经参与进来了，恭喜。来接下来咱们来请出第二时段的甜蜜嘉宾。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冯总听我们一开场的那个歌了吗？就是送给你们的，今天就说你们的笑容特甜蜜啊。 谢谢。 特甜美。 因为今天我们在第一时段开始直播的时候，不光预告了咱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内容，同时小胖认为今天整个两个小时的节目都充满了甜味儿。 对啊，不仅中间换嘉宾了，而且两位全是女嘉宾。 是的， 来，我们请出第二时段，也就是第二个小时的我们的嘉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的。 你紧张了？ 有点，重新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市分行个人金融部的总经理冯威，欢迎冯总。 两位主持人好，观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然后咱们再做一下预告吧。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啊，建行北京市分行就要为大家准备了福利大礼包。 是的，派发礼物，因为刚才小胖已经说过了，有东来顺、东方饺子王，包括 ETCP 的停车卡。 对对对对对啊，反正好多的大礼啊，因为到了过年了嘛，好多商家呢和咱们建行呢都拿出了好多好多的礼品要分享给各位，所以各位保持您的这个信号畅通。我们呢会有一些问题，一会儿冯总会提一些问题，第一个抢到的朋友您就会获得这些奖品了。 是 啊，不是一个所有权给您啊，其中挑一样给您啊。 怎么都给啊？ 好，来吧，接下来先让冯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也算是回顾一下，因为之前冯总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建行的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这样的活动。 对， 是吧？ 对啊，今天来呢也是我们这个龙情暖京城嘉年华建行嘉年华活动的一个，这次也是一次主题的宣传。 嗯，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从去年的12月1号开始一直到2018年3月31号、那在这个期间呢贯穿了咱们很多的节日，那么活动呢也是自开展一个月以来吧引起了我们很多客户的这个欢迎，然后很多的客户呢也都参与到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优惠活动，也薅到了很多羊毛。 嗯， 也了解了很多我们的金融产品啊。那么今天我来呢实际上呢也是想在这个嘉年华活动里，因为总共有三个板块，大家注意听啊，三个板块，会生活，会理财，会融资。那么这三个会字儿是不一样的。 嗯 啊，会生活呢是优惠实惠的会，会理财呢是智慧的会， 嗯， 会融资呢是会不会的会， 嗯 啊。那么之前的两期呢就是会生活和会融资，我们都有专门的老总已经过来介绍了。 对， 那么今天我来呢是带着一个任务，是要介绍我们的会理财这个主题。啊，会理财，智慧的会啊，大家注意。 嗯，这个会理财一听就知道是跟理财有关的。 对、 啊，说句实话，现在的理财产品特别多。 对， 那怎么样去智慧的选择，这是一门道。 嗯， 对不对？咱们那会理财里边也分不同的板块吗？还是有什么特别亮点的内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今天呢，会理财的板块呢，内容也非常丰富。 嗯， 虽然名字叫理财，但是并不是来专门给大家介绍理财产品的、嗯、啊，是一个概念。那么其中包括了存款，我们怎么存更合适？然后包括年末的时候贵金属我们怎么买？投资黄金这些怎么办？还有我们的外汇怎么打理？还有我们的包括理财、基金、保险这些，大家怎么去做选择？所以内容非常丰富。 嗯， 就我讲一题外话， 嗯， 就是去年的时候，冯总来，然后不是卖咱们的那个金钞， 狗年金钞， 哎，金钞。然后我上完了节目以后，大概也就过了，应该是一周的时间。 嗯， 我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同学，因为都是来自祖国各地的嘛，然后我们同学有一个群。哇、哦，其中有几位女同志就在里头说：“哎呀，我就在这订了，没订上。”好多人都说：“ 是吗？” 啊，分别都说。当时我都没敢圆声，当时我就说：“怎么不早下手呢？怎么不早订呢？” 咱可以加点儿。 呸， 让出去 两回事。 哦，哎，其中呢，刚刚您说了几个板块啊？ 对， 其中有一个叫储存精彩。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存储精彩 啊，存储精彩， 啊、存储精彩。 嗯， 好。那么今天呢，其实存款大家都不陌生了哈，这、 嗯、 那一些基本的概念，什么活期、定期，咱们先说这个。那么其实定期存款大家也很熟悉。我今天呢是想特别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额存单。啊，这个很多老百姓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 嗯， 以为如果我只要存款的话，要么活期，要么就存个定期，就是老百姓有时候说死期。 死期。 其实还有一个大额存单。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推出一下这个大额存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就要春节了，很多的单位年底最近都在开始发奖金，有些单位还是发双薪，对吧？那辛苦了一年，这个时候也是大家一个收获的季节，很多人拿到比较多的这个钱，那这时候可以进行一些资金的安排。那么这个大额存单呢，实际上它跟定期比呢，就是它的档期首先非常多，从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它的核心是起点比较高，起点是20万起啊。然后呢，它的优势就是每个档次的比定期存款的利率上浮率都要高，就是你同样存三个月的和定期比，它的利率上浮就要高。 嗯，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大额存单在你一旦有事儿想提前支取的时候，我们会靠档计息，而不是全部变成活期。 哦。 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又说了，那我一下20万或者20万以上的钱，我全存成大额存单了，我中间要急用怎么办呢？ 嗯。 你也可以不提支，可以质押，我们的质押率也是非常高，95%的质押率，就是说你可以从银行再把这个存单质押贷出钱来，应急周转， 哦， 然后还回去之后不会破坏这个整个的收益率。 明白了，其实还好。刚您一说起点有点高，我还又估计百万起了，20万还好， 对， 还好。 对，而且年终确实大家是一个资金比较丰厚 的 时代， 是的，是的。 那毕竟很多老百姓还是对储蓄情有独钟的。 嗯， 虽然大家现在说都学理财了，什么存款理财化，但是其实我们每天在银行的柜面还是有很多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客户， 对， 和对生活保障要求比较高的客户，他不愿意自己的资金有任何的风险。 是的， 啊，可能也不承担那么高的收益，我也不操那么多的心。 嗯， 啊，我踏踏实实在这存个定期，存个大钱多，我存个大额存单， 嗯 啊，那么取得更高一点的收益率。 对，很多有一些理财产品啊，就是好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吸引他们的点就是 放心、 安全。 对， 哎，不会觉得说，哎呦，这钱可能就是吧， 对， 也挺多的钱，可能攒了半辈子了，结果啪一下，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没有了，或者可能就会减少了。 对， 所以有很多也会在选择理财的时候选择保本。 嗯， 而这个其实更像是一种保本的理财。就这个储蓄的话， 嗯， 更像是一种保本的理财，因为它是固定的呀。 这绝对是保本保息的， 对 啊这是固定收益率的。 对 啊，这是咱们很正宗的存款产品啊。 嗯， 就是这个是为什么要单独提出来，就是很多老百姓有的不知道，也是因为我们最近在柜台上发现的。 嗯， 有的时候就多说一句啊，客户说还有这个，我就以为只有定期 啊 所以我说今天也是赶快来这儿跟大家宣传一下。而且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在手机银行端网点网银上都可以直接操作，客户可以直接 接办理。 明白，明白。 好， 就是大家如果年终奖发了几十万啊，大几十、小几十的都可以。然后您到 安排一部分， 对 对， 到建行的话，到网点办理，我存钱，您记着一定要存出精彩，我就要你们那个活动，就知道人家就知道是什么活动了。 对， 哎， 而且我们存出精彩的那个光存款这块的产品，其实还有一些，今天时间关系都不展开，因为上面还有不同档次的利率啊，大家要想比较，都可以上我们的易路通的微信号上去看存出精彩的板块。 嗯。好的， 咱们现在要不要提一个问题啊，让大家加深记忆、 你不说我都要问了 太默契了、 来来来， 来吧， 谁问？我问， 当然你问了。 好，那你先说下奖品吧。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大家注意听题啊，冯总一会儿会出题。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可以获得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合作伙伴东来顺送出的东来顺的礼品券一张。 嗯，好，我的问题特别简单， 嗯， 就是刚才我在介绍我们的嘉年华活动里面有三个板块啊，什么生活，什么理财，什么融资，前面都说的是会，那么这三个会大家给我们配上对儿啊，都是哪个会，会融资，会理财，会生活，都是什么会，大家这三个里头任意发对两个，我们就作数，可以吧？ 但是这字儿别写错了。 对，就是字不要写错，音我已经给大家读出来了。这个问题已经是很简单了，从初中水平降到小学水平了。 是是是， 对对对，这个其实如果大家没看见的话，会有一些误区。 是， 对 对吧？它都读同音不同字嘛， 对 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会理财，就是智慧的那个会，对不 对？ 还有一个我都没记清楚，还有一个会什么？会生活， 会融资，会理财， 会生活，生活就要优惠一些，对不对？性价比高一点， 哎， 对不对？还有一个会融资，你会不会融资啊？是不是这那个会，对吧？好啊，大家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答案啊，任意两。 冯总说了 啊， 俩就行， 三个里面对两个就可以， 随便挑俩就行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同志们，你们的手太快了，还有时间发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手机号。我的天， 当然了，在此我们也得跟大家说，是的，您把您觉得是正确的答案发上来的同时，把您的名字啊，包括您的联系方式啊，一并发上来就可以了。 好好，那就提前编好吧，好吧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咱问出去了，我估计第一份奖品已经有人能得着了啊。一会儿我们再统一的告诉大家到底是谁得着了。咱们继续来跟冯总聊，也请大家注意听啊，因为有可能很多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聊天过程当中。 是的， 我会跟大家适当的提醒一下的。 你的还叫适当？好，来冯总。 嗯。 接下来咱说哪一块，冯总？ 啊，接下来我想这样，因为咱们快过年了，就是很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黄金和贵金属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挺多的。 嗯 啊，因为这块呢也是银行的一些专长，因为内容也是非常丰富。那我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节目吧，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那么去年年末呢，受美联储加息和一些这个政治事件的影响，黄金价格呢开始上涨。那么黄金的避险功能呢再次得到市场的追捧，而且从近三年来看呢，黄金的价格也一直处于震荡向上的走势，所以许多投资者认为，在自己的整个资产配置中，要有一定的比例呢，就是购入黄金，啊，起到一个保值增值的这个功能，然后抗一些这个一些市场价格的一些波动，也是投资，这种投资呢，也是一种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 嗯， 那么这些贵金属呢，是黄金、白银也好，其实它按照这种购买和交易，它有这种账户贵金属，还有实物贵金属，这个可能名词大家都听过啊，就账户金就是不动这种实物的，那么实物呢是要买的时候呢，有专门用于投资的啊，有投资金条， 对， 这大家也听说过。 嗯， 那么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两年有些特色的生肖金条啊，那么它既有这种投资保值增值的这个 这个效果。 嗯， 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工艺在上面。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建行呢其实是每年发行一款百福金条，目前已经发了这个九款，就是结合的这个每年的生肖，而且规格非常多。那么这种呢也可以送给你的非常好的这种家里的亲戚，或者给孩子买了留着啊，都可以。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几年还有针对这个过年大家老百姓的这个压岁，就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给小朋友送压岁钱，那可能500-600送出去觉得太少，包个红包是吧，这钱一花了也没什么纪念意义。 嗯， 所以呢我们已经连续四年推出来的这种压岁金的这种金钞啊，之前我专门来做过这个宣这个介绍， 是的， 卖得非常火。 是的， 那么在北京地区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金钞目前还有，只不过是当时优惠三天的价格没有了，就是恢复到正价了。 哦， 当时我们买的好像是500多嘛，现在是600，就恢复正价600多块钱，就是贵几十块钱。 嗯， 现在依然卖得非常好，因为是临近春节了， 是 很多人要返乡回去家里亲戚给小孩，那么送一个这个，那上面有很多的黑科技。 嗯， 啊，可以录视频，专属的视频啊，所以呢最近呢在我们的很多柜台卖的也都非常好。 嗯， 那么其实今天我还要跟大家说的是，有些人说我年底特别忙，我这些东西我在你们的网络上，在你们的手机上也都看到图片了，我又想买啊，那么我没时间去网点。好，我们呢现在建设银行也是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在这个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微信银行里面，我们专门有微黄金的这个一个区块，那么在这个板块里头，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端下单购买我们一些标准的黄金和白银的饰品啊，然后会有快递给你直接送货上门。 嗯 啊，也就是线上线下都支持。但是你要买克数比较重的啊，然后这个整个货值比较高的，还是建议您到我们的网点去咨询和了解。 对，嗯，哎，那你说？比如说，哎，我要买这个压岁金， 嗯，金钞， 哎，对对对，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不错， 嗯， 啊，我来100个， 对， 可以吗？ 可以， 啊，也可以， 可以，这个都不限量的，哦，不限量的，现在都还有， 那还好。 对， 花花想问的是，我买100个能不能优惠点？ 现在都没有了，啊，现在都没有了， 哦， 啊，现在这个优惠节，就大家记着，每年这个都是我们在销售一开始的时候会拿出3天有活动， 嗯， 这个也是跟人家这个生产厂家每年共同制定的， 嗯， 啊，就是3天有个热销期，过了3天以后就全部是正价了。 所以就是。 嗯， 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当然说到今年可能又扯远了，但是呢咱们就是眼光可以放得远一些嘛，做一些计划嘛，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冯总肯定还来的时候，您到那个时候记着提前先购点，是吧？这相当于省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 其实现在就是买金条啊，包括买一些金投资类的金银产品 饰品， 好多，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包括我很多身边朋友的爸爸妈妈， 嗯， 他们都开始做这个了。 是， 嗯， 而且不光是我爸爸妈妈父辈的，包括像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有，就是比如说自己有孩子了，我孩子比如说今年刚生的，或者说去年刚生的， 要有意义的嘛， 从那这个生肖就开始给他 们存，对， 存够12根来上大学去吧。 对， 哎，12根有点好，存够18根 也 啊，上大学去吧， 是 这意思。 你想25岁说博士毕业了都， 哎，对对对对，好吧啊， 对， 这个刚刚介绍的是贵金属哈， 是， 看一眼时间，咱可以问下一个问题了， 可以， 哎， 您把奖品先说一下， 那咱就还送吃的呗， 可以， 行吗？ 啊， 也是第一个啊，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可以获得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合作伙伴。东方饺子王送出的储值卡一张。 嗯，好， 还是给答最快那个。 好， 嗯， 那我的问题也非常简单，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从线上想买我们的黄金的话，嗯，要到我们中国建设银行的官方微信上什么板块去购买？ 嗯， 3个字。 是 啊，有一个字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 是微理财吗？ 微黄金，看谁手快吧。 哦，吧， 这个题目我们相当于就告诉大家，夏明老师太善良了， 他是诚心。 嗯，看谁手快，好吧，拼手速。 微黄金的， 啊，对。 好的好的啊， 中国建设银行的微信号，官方微信号。 哦，行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还是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个非常有意思，就给您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 是， 而且是和您的生活和现在这个时候息息相关的。现在想必很多的朋友都在头疼，带点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或者说带点什么才会有意义， 哎，是有意思的东西。 对，因为你想吃的呀或者什么，我相信每年都在给， 嗯， 也没有什么新意。 是你带着带着发现到最后就没什么可带的， 是， 所以还不如，哎，我年终奖发的不错哈，一部分可以存起来享受咱们那个存出精彩， 大额存单。 哎，另一方面，我直接买根金条送给爸妈。妈，爸妈，这是我孝敬您的。 对，老年人可能会非常喜欢。 对, 对他们那一辈人，真是对黄金非常之钟爱啊、哦，很厉害的那、嗯。好吧，接下来咱们再继续来介绍我们建行特别精彩的一些活动。接下来介绍哪块呢？您说。 嗯，接下来，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哈，那个咱们下半时段再介绍什么基金理财和保险。 好， 我们接下来这个时段呢，介绍一下这个外汇业务，好吧？个人外汇业务。 好， 嗯，那我也想问问那个两个主持人，就一般说到个人的外汇业务，你们能想到些什么业务呢？ 就是出国 ，shopping，、 啊、 对呀、 啊。啊，那一般到银行你们做会经常做一些什么样的外汇业务？ 就比如说提前先换一点钱、 对， 或者提前有那个地方办张卡， 对， 然后他可能有那个什么机票啊、酒店啊，有什么这些活动。 好，下面我来跟你说说啊，到银行咱们的个人外汇业务都有哪些业务啊、 哎、 我看我这个能不能像贯口一样说下来，太多了。 来， 其中包括个人结售汇、个人国际汇款结算、个人存款证明、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个人外汇买卖委托服务、外汇理财产品，还有签证代传递、全球礼遇热线、留学新等增值服务。就是我们的很多在北京市的各个网点，包括我们在很多区域打造了一批个人出入境的金融服务中心、 嗯、 那么给客户其实提供很多涉外的这种跟外币有关的各种业务办理、 嗯、 那么重点就来了，这不是那个得奖的重点啊，就是我今天要说这个业务的重点啊，大家注意听，现在估计有人拿笔来记。 对对对， 我要说的重点就是为什么要在嘉年华里跟大家说这个，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嘉年华期间，建行推出了多项个人出入境金融产品的优惠措施啊，包括我们结售汇有一些点差的优惠，还有一些境外汇款手续费有些减免，包括个人自信证明和外汇出境许可证的工本费减免，以及我们的全球支付信用卡的全币种全球支付人民币入账并免收外汇兑换手续费，很多的这个金融产品的价格优惠、 嗯、 啊，也是考虑到广大老百姓在这个期间是一个出游出国的高峰啊，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子女在这个期间啊假期回国，包括之前在这个会生活里，我们的刘斌总可能也介绍了我们的还有一些境外的信用卡刷卡还有很多的优惠。我这又说到会生活上了。 对对 对，所以呢这个活动非常多，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点和我们的出入境中心进行咨询。 嗯 啊，那么建行换钞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都可以在手机银行上预约啊，预约完了兑换了之后到网点去、 哦、 我们的钞的币种和零钱也是非常丰富。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里边有很多呀，我是在读咱们建行广告的时候啊，配广告的时候我会接触到、 嗯、 但是呢不太懂什么意思， 不太理解。 对，比如说什么个人结售汇、个人国际汇款等结算类的服务，这个我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有一些是和我息息相关的、 嗯、 比如说个人存款证明， 对，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这些东西，还有包括像留学新，这一听就是给那些留学生们， 对 对 对, 对吧，就是家长怎么给孩子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下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18:33，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嘴都有点干了，替各位兴奋的哈。哎呀，而且我看到了，接下来这半个小时还有三份奖品。 是的，那奖品呢，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像 ETCP 的停车卡。 是的，是的，停车卡，停车卡，我们有三份停车卡啊。 是， 而且是价值388元的啊。 哎呀， 哎，对对，所以这个 更方便大家开着车出去吃喝玩乐大搜索了， 太够了 啊。这个反正那个有车的朋友们啊，注意抢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最重要的是关注冯总说的啊，他说的很多的内容呢，特别重点的我们会稍微的强调一下，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好的，一会儿我们会把所有获奖的朋友们来公布一下。我们先让这个冯总继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建行的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活动。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外汇业务，啊，其中呢有很多是我们熟悉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留学的孩子们，啊，给他们有一些这样的服务，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像我理解的那样，就是我们办两张卡，然后呢，那边我这边存了5000块钱，那边呢就能收到了5000块钱， 附属卡，对， 而且他在提支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手续费也会非常的低。 对，我们特别是最近有一些这个优惠，境外汇款给子女啊。那个今天呢，其实就是我更重要的是在后半部分 哦 啊，前半部分呢介绍了几个都是比较简单的，有些业务呢可能不是大众的。那么接下来有些人说了，这理财现在老百姓很多都不是以这种存款的方式， 是的， 我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些收益率更高，对吧？所以呢，我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比较重点的部分，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基金，好吧？那么基金呢，实际上在这个说这个课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说两个数据啊。那么就是说去年2017年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什么，就是上证指数和这个沪深整个的300的指数上涨了21.77%，但是呢1561只个股的跌幅呢超过了20%。其实很多的散户，也就是中小投资者，不是被套牢了，就是割肉出局了。那么实际上 A 股市场去散化的趋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很多人在经历了股市的这些腥风血雨之后，就回归到这个比如说买基金、买理财相对保守型的，因为比起股票是风险最高的。 对 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看看基金。那么2017年整个新发基金是1249只，其中1126只都是实现的正收益啊，占比也就是说90%的基金其实都是正收益的。那么上涨的偏股的基金呢，就达到了87%。什么概念呢？就是基金因为它是由各家基金公司里面的专业基金经理来操盘，其实它在背后也会去挑选一些股票进行一些组合，但是他们是专业人士啊，所以呢可能他们中间会挣一些手续费，也会有一些风险，但是比我们老百姓自己直接买要减少很多的风险啊。所以呢实际上先说一下这个原理， 啊，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也采取买基金。那么同时呢，就是有人又问了，那我到基金公司买或者网上买跟银行买有什么区别呢？那就说到银行买，因为银行我们还有很多专业的客户经理，那么在你筛选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我们只能是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最后您买哪支，买多少，什么时候买，可能还是您自己决策，但是有一些基本知识，他以往的这个经营业绩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客户经理的一些小的建议，可能会给到你的投资更好的一些经验。那么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还介绍一个，就是有一些工薪阶层，特别阶层哈，特别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可能收入不是特别高，钱有时候老攒不下来，那么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去做这个基金定投，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简称，叫基金定投。那么就是每个月啊，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把固定的金额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上去，这样的话呢可以有一定稳定的这个资金给自己做一个留存啊，然后也取得一定的这个收益率。所以呢在这块呢，就是跟大家要重点介绍的，就是积少成多，平摊投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的这个基金投理财法。 哦，哎，其实冯总如果要是不说的话，我真以为是基金那么多只，收益率哪有那么多。但是冯总刚才一说87%也好，90%以上也好，哎，基本上在2017年的时候它都是上升的。 对， 哎，这些我倒真是不知道。 对， 对， 所以要先拿数据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所以呢就是整个来说，其实投资有风险嘛，这个大家听了所有的广告，包括你到银行去买这些的时候，为什么要录音录像，其实也是要告知你这些风险提示啊。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些基础和一些常识要给大家今天进行一个介绍。而且定投呢，它的这个间隔可以支持按月按周按日多种方式定投，你每天进一点也行，每周进一个定额也行，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进也可以，多种的选择。而且呢刚才这个问题啊，我再说一遍，按月按周按日， 哦， 敲一下啊， 记住了， 月周日哈， 对， 好的， 月周日，这个是频次， 哎， 这叫基金定投产品啊，可以选择这三个这个频率进行去投，而且呢，我们建议选择指数型基金或者有一定波动的偏股型的产品，这个呢，去根据大家每个客户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你进行去选择，也可以去咨询我们的一些客户经理， 是的， 而且呢，在你的收益达到了你预期心中的收益目标，比如说超过了20%了，你可以一次性的赎回。止盈就是收获一次， 对 啊，这样的话呢，我是觉得，适合于一些钱不是有那种大钱进来， 对， 但是日积月累，我有这么一个东西到期，他就把这钱扣过去帮我投资了，这样的话呢，可能达到一个效益的最高化，又非常省心，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那边咱们银行有很多专业人士， 是 他帮你做了一些。应该说在投资股市里边 提前的筛选，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怎么选哪只可能能挣钱， 是 因为在某一个基金产品里边它会有不同的股票， 太多了，因为基金太多了， 太多了， 对， 所以他们大多数比如说是按板块分呢，那行业分啊，各种不一样的，如果让各位去选的话，可能一般啊，我们比如说教大家怎么去投资啊，怎么买股票，我们说手里边最好不要太多只股票， 对， 就是说你别一下买十来只，哎呀，最那样最好就算了，最好可能三只五只就算是打头了，但是呢基金不太一样，而且呢就是您作为一个投资小白来讲啊，就比如说我从来没买过股票，究竟应该怎么买啊，我买完是不是就放在那儿不动，还是我每天要看着盘啊，建议如果您是这样的话，您还不如去选购基金，因为基金，比如说我看这个行业整个这个板块我觉得都非常好， OK， 那您就买这个板块的某只基金，因为它至少是保本的， 不，我觉得它至少是比股票要更安全一点， 安全多了， 不能说是保本， 对， 对，不能说是保本， 哦哦， 对， 而且入门呢更浅一点， 对，就不需要你有很多的专业知识， 对对， 然后选好了基金经理，选好了基金公司，然后再多听听各方面的这个建议， 对， 然后可能自己就尝试着慢慢开始做这些， 对， 就跟我们家似的，我呢是炒股票的，被套住了， 好，特别好， 我老婆呢是玩基金的， 好， 玩的可溜了， 你看 对，就是这点区别啊。虽然他可能不太了解那么多专业知识，但是哈，反正挣钱 看结果吧。 啊，对对对对对，挣的积少成多嘛。 是的， 是不是？好，来这个冯总，我要催一下您了，可以问问题了。 对，我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刚才我重复过的那个问题， 月周日、那个、 很简单 啊， 啊，我们的定投基金，我们的这个频率，所谓的定投，这个定。嗯，有按什么按什么按什么多种方式进行定投， 对对对， 我不说了，今天 就是仨字儿啊，我也不说了，要不老跟作弊似的， 是 就仨字儿，我们都说了那么多遍， 就是388元的停车卡了，怎么着也得提高点难度， 就是不说了啊，那仨字儿啊，我们送出的是龙井暖京城建行嘉年华合作伙伴 ETCP 送出的价值388元的充值卡一张，我们还是进一条广告，您赶紧发着正确答案。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基金定投特别的好，就跟你往存钱罐里边存钱似的。 我就实话跟你说 啊， 我们家，我包括家里其他人啊，股票啊，基金啊， 都没有， 什么都不买。 啊，那我建议你弄一个。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不是因为我真的是不了解 哦， 而且我对数字又不敏感。 那你就是 回头给你们俩都配一个专业的建行的理财经理， 好 吧？ 好好好。 哎，真的真的就是这个，刚刚冯总说了，基金定投这种方式啊，适合就是每个月可能他的固定的收入不是特别的多， 嗯， 对。 但是呢，又希望能够有一些结余，能够存下来，所谓的存下来。但是呢，靠存钱罐吧，有时候不太好使。万一想买个什么，他控制不住，就把它拿出来。 是， 你买一个这种基金定投的啊，选择一只基金，就不停的往里边加注。 嗯， 啊，这里边呢，不仅是存下钱了，而且可能是钱生钱。 那我觉得，要不然我就信 你需要的时候也可以 T 加一赎回，也不耽误你的流动性。 哦， 对， 我说了吧，就像我这样的小白，要不然呢就信任冯总说的，比如说我们有专业的人可以给你说说，我信任这样的，这充其量我也得信你爱人的。 对对呀，我们这是过来人，我都已经套了2年了。 好，特别好，来来来，继续让冯总再说说下边这个。 好，我在说下面之前啊，我也想插播一广告，进你们广告了，我也要给建行广个告。 好啊， 就是这两天，就是大家可能外面天气比较冷啊，但是明天就是周末了。如果大家呢对很多的金融产品非常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北京展览馆，现在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北京金博会。啊，那么各家金融机构还有很多的那个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都在这个里面有展台。我们建设银行的展台也非常漂亮，是一个旋转木马的嘉年华展台，里面我们的很多嘉年华活动都会在里面有一些呈现。现场我们有一些工作人员，你要买刚才想买狗超的也可以去那儿买 哦 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龙之富的一元购，就是1块钱你可以买到很多小礼物。 哎呀，真好，真好 啊。周末一直到这个周日结束啊，昨天开幕的，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就结束， 就在 北京展览馆北展， 就在北展。 好， 对，我也插播一个广告。 好，这是好事啊！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去那边看看， 嗯， 为明年的这个能够赚更多的钱打下一个基础， 规划一下。 对， 现场我们也配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理财经理、个人客户经理，大家也可以到那儿现场跟他们聊一聊。 特别棒， 周末也有时间。 好， 嗯， 碰见我们俩的话，大家也不要觉得诧异啊，我们也可能要去咨询一下。 我以为碰见我们俩。远离他们俩，一个买股票永远赔的人。 谁说呢？一定要跟着我们啊！ 哎，好， 我们去找最专业的投资顾问了， 是 不是？ 是是是。 好，接下来咱们冯总继续介绍别的板块吗？ 好， 嗯， 我接下来呢就是介绍到这个理财产品。 啊，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也是现在老百姓比较普遍选择的啊，就是说年，特别是年终发了钱之后，除了安排一部分存款，一部分手头之用啊，有的人会买一些贵金属，有的人可能不一定选择，那么很多的主要的资金会去买理财产品。啊，那在这儿呢，其实理财产品大家这两年也都不陌生了，但是希望呢大家也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即将新出台的这个大资管新政的一些变化，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那么未来呢也是打破刚性兑付，因为老百姓之前很多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说这都是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虽然上面有的写着保本非保本，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各家银行到期反正也都给兑付了，然后当时说是什么收益率也都达到什么收益率了，但是按照这个新规出现之后啊，它因为里面有一些规则和一些担保的方式发生一些改变啊，那么之后可能会出现理财产品打破刚兑，就是什么概念呢？不是说到期是多少少本和金全都能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你，都是一个预期，啊，甚至有可能本都不一定保，就别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息没有本都有可能，啊，那这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现在很多客户开始关注，那我要挑一家放心的银行。那么因为各家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整个这个资产池的这个资产的背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首先大家先有这么一个概念，我在这儿做一个提示。那么第二点呢，理财产品呢实际上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因为这两年很多人会把一部分资金换一部分外汇，其实外汇有外汇的理财产品啊，那么本币有本币的理财产品，同时呢我们也有按日按周按月开放期限的产品，还有一些固定期限的一些产品啊，所以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基本上每天我们的线上和柜面都在更新着各种理财产品，非常丰富，多长期限的都有，然后里面的收益率也都是分别不同，预期啊，这叫预期收益率。那么具体的呢，大家可以也是到我们的手机银行上面去看啊，去选择，也可以货比三家，看看你最终去买哪家银行的理财产品。但是有一个小建议呢，就是通常在这种年末啊，或者是过节前，很多就是各家银行都会相应推出一些收益率相对较预期收益率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哎，我准备来这个。 而且我们建行呢，还会在这个逢到一些小节之前的周五晚上，我们还有夜猫理财。 对 啊，就是在手机银行端，只给手机银行客户专享的，那个要比在线的各。基本上比很多家银行或者是说比我们自己在线的产品都会高一些。 这个好， 选定了。 这个比基金好。真的。 哦，这大额理财。 这还行。尤其是夜猫子这个。 那么固定期限的这些产品通常是从一个月到三年期的中间的这个各档期的都有。有的人愿意时间长的，收益率可能预期收益率可能就更长一些。然后有一些呢起点不一样。你会看各家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往往起点越高的，期限越长的，它的预期收益率会越高一些。 对， 啊，然后有的时候是期限特别短，但是呢，有的收益率可能也会高。但是这里面你要考虑一个什么成本，就是你资金来回周转的这个成本。你可能就买了几十天，但是这个产品到期之后，你下一个不一定接得上，你中间就又得等。所以有的人觉得，我现在看这收益率，我觉得挺满意，我可能一下买个长时间的，我买个一年期的，锁定中间不来回倒腾了。所以各个客户会有自己的资金安排的需求不同， 是 大家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常识。 好，我想肯定很多朋友都会问啊，说你干嘛银行出那么多理财产品干嘛？不仅理财产品，好多好多有这个活动，其实是因为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 对 他的这个就是财产状况不一样， 是的， 这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呢，您 像这个起点最低，这是要求的监管部门要求最低，像固收类的是5万起的 啊，你看， 但是高到有600万起的， 你看 有300万起的， 你看 适合你， 因为确实客户千差万别，有些人的整个资金量非常大，可能人起步都是以百万为单位说，那么银行各家银行都会给他设计一些这种可能收益率预期收益率会更高一些的产品。 好，所以这个时候您不用头疼，因为如果就是您比如说您想去了解哪方面的内容，您去到网点也好，或者先到手机银行先去看一看也好，先了解一下里边肯定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对不对？好，来，冯总要催您了。 还有两张卡没送呢，咱得抓紧时间再送一张。 好，那个这个是我比较简单啊，就是银行的理财产品由哪，就是按它的这种怎么说呀，流动性来看，有我怕我不说出来，我怕老板大家不知道啊，有其实是有开放期限类的和固定期限类的啊，这两种。 哦， 就是希望大家记住这个。 明白 啊，那你就可以问一下。然后刚才我还说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期限的理财产品，从一个月到三年各类期限都有。我们的最低起点是多少？金额？ 5万吗？ 对。 哦，好，那就这个了啊，这是问题。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这个问题要送出的奖品是龙井暖京城建行嘉年华合作伙伴 ETCP 送出的价值388元的充值卡一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听了好多好多特别实惠特别有意思的活动， 主要是我都听懂了。 哎呦，这很难得， 不容易吧？ 对对对对对，你其实就算是理财小白， 真的是小白。 对， 而且真的是从来没买过。 嗯，但是呢有一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是， 所以要在18年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学会理财。 是，我打明天先去动物园看看去， 再加四个字，认准见好， 哎，好 就可以了。 不，人家那儿不是旋转木马吗？ 对对，去这个北展就可以了。有的朋友问了，说北展那边要票吗？冯总要票吗？那个北展，那个咱们 北展好像门口有卖的，门口好像 那看来还是得买票的 啊 啊。 对， 好吧，接下来咱们介绍了这么多了，冯总，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就是最后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这个保险，就是代销保险，也是我们银行这些年来吧非常热门的一项业务。很多其实老百姓买保险也是愿意到银行去买，银行因为我们很多柜台全部都代理保险。那这个跟保险公司代销保险来，就是虽然产品都是保险公司制作的，各家保险公司，但是各家银行准入的保险公司和准入的挑选的产品是不一样的。都会挑一些最适合老百姓的和我们多年来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那么这里面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些，有适合重大疾病保障的一些健康保险啊，有提供养老保障的年金保险，还有一些出行意外的一些意外险，特别就是保护账户资金安全的账户安全险。我们最近也在推这个嘉年华活动，就一分钱买账户险啊，这是我们有补贴的，就是你在手机银行上只要付一分钱，你可以夺得一个金额多少，然后保多长时间的一个账户险啊，就防盗刷的这种账户险。此外呢，我们还有家庭的财产保险和车险啊，都会有一些优惠活动。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建设银行的产品。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点跟客户经理咨询啊，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配置相关的保险产品。 是的 啊，保障自己的一些收益也好，还是一些的意外。 好的啊，最后还有一道题，我们依然还有一张卡没送出呢。 好，最后一道题非常简单，是在节目开始说的。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其实只给大家匆匆介绍了我们啊会理财板块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内容。 是的。 那其实还有会生活，还有会融资，还有会理财里面的其他的产品和很多很多的薅羊毛活动。让大家到哪儿去查询呢？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建行北京分行易路通的微信号，因为这个微信号比较长，我需要大家默写一下，也希望大家发短信。那就拼手速， 确实长 啊， 建行 北京 分行 易路 通， 易是 A B C D E 的 大写的易。 对对对，这个比较长，就看您的打字速度了， 对 好不好？建行北京分行易路通，当然除了这个， 对，我希望大家今天不管能不能抽上奖，你输完了这个字儿以后，把我们这微信号就关注上。今天可能获不了奖，但是您在我们微信号里经常能看到薅羊毛的信息，这是间接获奖。 是的。 哎呀，说的特别好啊！好嘞，现在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获奖的朋友们已经统计出来了吗？ 好了 已经统计出来了，好吧，那就线下联系了啊。也感谢各位的一参与啊，大家这个手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了解到你们的厉害了，也谢谢冯总跟我们的分享了这么多非常精彩而且又实用的一些信息，感谢各位。好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再见了。 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也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